不算东西，天天都漫无目的，偏偏就想要证明证明，别人总屁股放屁，我却每天每天都说要隔离，就算是整个世界把我抛弃，可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，所以我说就让他去，我知道着落之后一定有潮汐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常常我豁出去拼了命，走过却没有痕迹，可是我从不怕画出我火热的心，手上有一个硬币，半面就决定放弃何必，但是啊在我心底却完完全全不想放弃，就算是这个世界把我抛弃，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，所以我说就让他去，我知道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，有什么了不起，潮汐告诉我没有关系，就算真的整个世界